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句话用于描述古代那些平庸女子可以，但用在秦淮河畔那些特立独行的花魁身上就不太符合了，尤其是众人皆知的秦淮八艳。这八位姑娘不单是相貌惊人，她们的才艺更是让众多才子为之钦佩。只是可惜了，像这样才貌俱佳的姑娘身陷红尘，女孩子所向往的爱情对于她们来讲是既渴望又担心。这八位姑娘在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已经介绍过好几位了。说到最终的归宿，有好有坏，也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独特的魅力和追求爱情的信念，让他们的这些经历颇有几分神秘。说来说去，既然离不开红尘，那就脱离不了一个情字。不过与之相比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姑娘，她的感情不免让人觉得略带几分遗憾。他出身官宦，却最终沦落红尘。他外表冷漠，可内心却是一团烈火。一次家宴偶遇心仪之人，几番分离，最终落得终身遗憾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《妙女变玉京》第一集。明末清初的时候，秦淮河畔突然出现了一对惊艳非凡的姐妹花，妹妹叫做卞敏，姐姐名叫卞赛。这卞赛啊，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女主角卞玉京。这对卞家姐妹本来长在官宦人家，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生活，除了父母的疼爱，还有一堆下人整天围在左右伺候着。按理说这样的大家闺秀，日后的生活不用多担心，长到待嫁之年，必然会有门当户对的俊男才子上门提亲。只是可惜了，这对姐妹还没等到那天出现呢，卞家就随着老父亲的离世家道中落了。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但这话也不绝对，卞家就是一个例外。别看那么大的家业，可自打老父亲一走，七零八落的全散了。老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击垮了，没过多久也就跟着老伴儿驾鹤西游了。这下曾经的风光生活无忧的卞家两位小姐，为了过活不得已，这才沦落到了青楼。卞家姐妹俩从小念书受教育，尤其是姐姐卞赛，也就是卞玉京啊，对于琴棋书画那更是样样精通，不少大才子都钦佩他的才华。除此之外，卞玉京还弹得一手好琴，他的琴被称为天籁佳音。高山流水、广陵散、春江花月夜，这些传世名曲对他来讲都是信手拈来。姐妹俩论相貌那是一个赛一个漂亮，论才华那是一个比一个出色，两者加在一起根本不用外人过多的吹嘘，很快就在秦淮河畔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名角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于男人来讲，好像有句至理名言形容的再贴切不过了，那就是越得不到的越是最好的。有人听到这儿啊，可能开始犯糊涂了，这话怎么讲啊？我之所以把这话放在这儿说，那也是有原因的。卞家姐妹俩，姐姐卞玉京名气更大，想求得一见的追求者呀，要加的一块少说得有个加强连。可卞玉京这人呢，性格上非常怪异，当然了，这种所谓的怪异并不是什么常人难以想象的癖好， 而是跟名妓这个头衔有点不相符。说到名妓，或者说每天周旋于男人之间的这些姑娘，咱们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她们擅长和人沟通。风月场所里各色人等多如牛毛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叫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想必这些姑娘在交际方面绝对堪称一把好手。话虽说的没错，但卞玉京却是一例外。卞玉京的性格非常内向，温婉娴静，因为不喜欢那种喧嚣热闹的场所，所以他和妹妹就居住在幽静的虎丘山。悠悠的山林里坐落着一处别具一格的小院，卞玉京把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。由打一进别院小门，您就能感受到这里的清幽和一股耐人寻味的花香。卞玉京不太爱说话，这点正和那些青楼女子大不相同啊。无论上门求见的是何等客人，只要他看着不喜欢，他是惜字如金。如果换成他喜欢的，或者说能被卞玉京称为朋友的人上门求见，领略到的绝对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卞玉京是妙语连珠，不光如此，还会以诗会友。当然能让卞玉京敞开心扉的人是少之又少，所以孤傲冷漠慢慢的成了卞玉京的风格。照理说你卞玉京沦落红尘，靠的就是这些客人吃饭，一天到晚爱搭不理的，岂不是连个温饱都成问题了？这恰恰相反，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好些客人觉得越是卞玉京不说话越觉得有魅力。所以刚才我说了一句，越得不到的越是好的。卞玉京的这种性格加上他的才貌双全，让他成为了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的追求对象。在当时看来，谁要是能成为卞玉京的朋友，能让卞玉京跟你谈天说地，那简直就是炫耀的资本。不过在这儿啊，我还得向您爆料一下卞玉京的秘密，那就是如果您有幸能和卞玉京把酒言欢，那完了，十个男人得有十个都被卞玉京给迷住了。这话怎么讲啊？卞玉京不太说话，很内向，这刚才说过了。但如果他把你看成是朋友了，愿意和你敞开心扉的聊天，在这个基础上吟诗作画，美酒相伴，卞玉京微微的略带醉意，那种妩媚妖娆绝对是风光无限，勾人魂魄呀。卞玉京可以说是一个外表冷漠内心狂野的奇女子，几杯酒下肚，别有一番韵味的卞玉京可以迷倒千万男人，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一直等待着那位能够让他动情的男人。坊间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酒炉寻卞玉京，花底出陈圆圆。虽说不能把卞玉京看成酒吧女郎，可这也正是卞玉京的独到之处。当然卞玉京一直期待的爱情也正是从一次家宴开始的。明朝崇祯十五年，朝廷官员吴继善受皇上调派前往成都担当知县，临行之时，为了和亲朋好友告辞，特意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。这种场合除了吃好喝好之外，像吴继善这样的官员最看重的就是自己这场家宴办得得有面子。这所谓的面子呀，自然就是请到一些重磅级的嘉宾出场。卞玉京不知道吴继善是谁，可是吴继善早就闻听过卞玉京的大名了。这次上档次的宴会怎么可能少了卞玉京呢？结果宴会还在筹办的时候， 吴继善就特意吩咐家仆，去，你去卞玉京小姐那儿，就跟她说，我吴继善请她前来参加我的家宴。哦，对了，卞小姐要是提出任何要求的话，不用回来禀报，当时就答应。身为名妓，很多事情都是卞玉京身不由己的，就像这种家宴，即便卞玉京不认识吴继善是谁，可是他也不好意思回绝，碍于情面，只好硬着头皮应下来了。兴许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缘分，见不着摸不着，可他冥冥当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如果卞玉京没有参加这回家宴，兴许他这辈子都不会遇到那个能让他心动的男人。家宴这天，卞玉京打扮得清清淡淡，以他那副天然的美貌，根本用不着任何胭脂水粉的渲染。卞玉京早早的就来到了吴家府衙，来来往往的客人川流不息，他一个也不认识。不过相反，这些人看到卞玉京之后，不自觉的都会唏嘘一番，心说不愧是秦淮八艳之一呀，这姑娘往那一坐，不用说话都透着一股子美艳。随着宴会主人吴继善的一通张罗，这场家宴就算是正式开始了。卞玉京作为上宾，坐在距离吴继善不远的一个位置，一直是默默不语，冷眼旁观着眼前这些人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一群好友举杯相送，吴继善突然来了兴致，举起酒杯对大家说道，今天我吴某高兴，谢谢大家能来替我饯行，此情此景，不如每人作诗一首如何呀，美酒配绝句，哎呀，这简直是太美了。来给吴继山送行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要不然就是一些知识分子，让吴继山这么一忽悠，好家伙，大伙一个个都来兴致了，纷纷举杯作诗一首。轮到卞玉京的时候，吴继善还特意举着酒杯走到姑娘身边，卞姑娘啊，我吴某人久仰你的艳名，今日你能来参加，我吴继善真是艳福不浅呐。早就听说姑娘才华出众，吴某人明天就要启程去成都上任了，如果姑娘肯赏个脸，不如也作首诗让在下拜读拜读。写诗作画对卞玉京来说呀，就是小菜一碟儿，重要的得看卞玉京肯不肯赏这脸。吴继山这会儿心里也没底，就说眼前这位姑娘是个名妓，可架不住卞玉京冷艳的噱头早就传出去了，吴继善生怕卞玉京不领情，当着这么多亲朋好友的面子让自己下不来台。吴继善话音一落，刚才还吵吵嚷嚷呢，这会儿会场全安静下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您想啊，这些来宾也都久仰卞玉京的名气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，谁也不愿意错过，所以一个个的都在那等着。宴会主人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再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回绝吴继善，这也不太符合情理。卞玉京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之后，缓缓站起身来，大人言重了，小女子这点本事在众位才子面前那就是卖弄，不过既然大人盛情邀请，小女子我也就为了替大人饯行献丑一回吧。卞玉京说完，全场差点鼓掌庆贺，尤其是吴继善，那叫一个美呀，举着酒杯一个劲儿的在这念叨，好好啊，姑娘真是客气，那就请姑娘赐教吧。吴继善说完，卞玉京低垂眼帘想了一下，紧接着吟诵道，剪竹巴山别思遥，送君兰吉渡江高，愿将一幅潇湘神，寄与春风问薛涛。卞玉京这首诗一念完，这下真是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啊，就看周围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除了夸赞就是夸赞。这种场面要是让其他姑娘赶上， 这心里肯定得高兴。您想啊，能让这么多达官显贵、才子文人称赞，这就是抬高身价啊。可轮到卞玉京这儿呢，得整拧着，人家呀不稀罕这种夸赞，或者说对于卞玉京来说，这种夸赞他是天天听啊，所以毫无新意，也没有感觉。不过在众多的夸赞声里，唯独有一个人的评价引起了卞玉京的注意。这个人就是吴继善的堂弟，叫吴梅村。对于卞玉京的诗，他除了象征性的夸赞之外，更是提出了一番自己的见解。这种别具心意的点评，让卞玉京心里边莫名其妙的偷偷的高兴起来了。别看吴梅村是吴继善的堂弟，可论才华他比他大哥呀高出好几倍去。吴梅村是一个才子，二十来岁就名满天下了，会试一举夺魁，殿试荣登榜眼，连当朝皇上崇祯都对他格外的偏爱。这次吴梅村能从京城回家，就是因为皇上一听说吴梅村这样一个三有青年，有理想，有才华，有相貌，可到了现如今还是孤家寡人，所以大发慈悲，这才下令让他回家相亲来了。您想想，皇上替你请假，为你的婚事着急，这样的荣誉一般人得不到啊。我在这儿呢还得多说一句，如果您对这个吴梅村不太了解的话，没关系，您听说过李自成、吴三桂和陈圆圆之间的三角恋吧？吴三桂把陈圆圆视为掌上明珠，爱得死去活来，可结果呢，李自成仗着人多势众把陈圆圆抢走了，吴三桂一生气得跟了清兵那头，把李自成给灭了。那句话家喻户晓啊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就是出自圆圆曲。而这个作品的创作者正是这位吴梅村。佳人爱才子，这种搭配好像从古到今就没变过。卞玉京虽说沦落红尘，可他的才华了得呀，这样的姑娘一般男人他瞧不上。吴梅村在当时那是名满天下的才子，卞玉京虽说没见过这位吴公子吧，可对他的才气早有耳闻了，心说我日后的夫君要是能像吴公子这样，我这一辈子也就别无他求了。其实咱这也得说，卞玉京有这种想法没错，但他也明白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梦。人家吴梅村那是鼎鼎大名，有才华有理想的人物，别说相爱了，能见上一面就不错了。再有了，即便说吴梅村要找媳妇儿，估计啊也不会考虑卞玉京这种身份的姑娘。所以卞玉京的期盼是好的，可也清楚梦想不一定能成现实。咱们回过头来接着说卞玉京参加的这回家宴。这事儿说起来就是这么寸，卞玉京到场，家宴主人吴继善挨个介绍了一溜够，偏巧他这位堂弟吴梅村没介绍到，所以卞玉京根本不知道引起他注意的这位公子姓氏名水。不过都说这姻缘是上天注定的，其实就算这位公子没说出那番独到的见解，卞玉京也早早的就留意他了。早在卞玉京刚刚进门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不远处有张清俊的面孔，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。这位公子眉宇之间透着一股子英气，可细一品味又带着一股浓浓的忧郁。卞玉京心生爱恋，随后在接下来的交谈当中，卞玉京一直偷偷观瞧，他发现这位公子不光是长相俊俏，优雅的谈吐，渊博的知识，更是让他心仪。再加上对于自己的诗，这位公子品评的是恰到好处，几样加在一块，卞玉京的心里头开始泛起了阵阵涟漪。卞玉京的性格虽说内向，可他骨子里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姑娘。清浊几杯美酒之后，卞玉京的胆子更大了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幸福就此错过，